毓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譬如而家大學入邊咧，新聞系啦，咁佢哋有好多呢啲，即係去做呢啲，咁嗰我覺得係 justify 嘅，因為你真係將來你會做呢行嘛。咁你話去到中學咧，咁我就覺得係真係嗰、那個，如果你真係做嗰個老師係應該，或者有個監護人應該大於佢咯，就冇理由話佢自己單拖出去做， 直頭唔可以添。即係其實嗱，近年一路興公民記者，其實最興、最出名其中一個案例就係、是、喺巴勒斯坦有一個女仔咧，嗰時係唔夠十歲，但係佢好多嘅影片咧，佢會擺上 YouTube。咁呢個公民記者其實近年香港都開始盛行，就係、是、A 影到嘢，B 影到嘢，全民做記者。咁但係 攞啲片賣錢。 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好似琴日咁啊，旺角係一片黃海嗱，第一有好多。是做記者，但佢嘅操守係唔得嘅。例如咩咧？就企喺度，跟住喺嗰個直播嗰度咧，就不斷放個人情感，講啊呢、這個咩咩黑咩警啊，咩全家死啊嗰啲，即係喺度爆其他嘢，即係喺度係咁投放好多啲。 我知咁，佢冇嘢講嘅，咪 唔係呢個唔係冇嘢講。另外就係咧，佢哋有好多做嘅行為咧，係突然之間見過好多啊！人哋警防暴射個催淚彈過嚟，咁佢就走去踢個催淚彈。正常咧， 即係你已經介入咗嗰個 situation， 因為你當自己係一件死物。 係啊，啊， 就好似足球賽上面嗰個球證咁樣樣。 係啦、啊，咁所以我哋去做嗰陣時候咧，有一樣嘢就係 facts are sacred， 事實神聖嘅、，comments are free。咁但係咧，總括嚟講咧，就係、是、個記者嘅數量咁多咧，對嗰件事件客觀上係好嘅。好在邊度咧？就係、是、佢 cover 到好多 angle、。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即係我哋仲係靠大台啦，幾個。大台得一間嚟嘅，點咧？另外一間都冇咗啦。喂，你諗下個 situation 點樣？係咪？舉個例啦，譬如話，即係上個禮拜嗰個禮拜六嗰、那個阿、郭偉強拖咗阿華基嗰個咧，基本上就係第一日講係糾纏啊嘛，連片都冇噶嘛。咁到今日先至出翻嚟啦，因為上 con 啊嘛。OK， 好啦。咁另外一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嗰個開槍嘅問題啦。嗱，開槍嘅問題咧，其實大家如果冇玩過槍嘅話咧，其實唔知道嗰、那個。那件事是幾嚴重的，即舉個例子，譬如說、我們11號去年11號見到呢、那個交通警是不是應該 是交通警， 不是交通警，10月1號那個 西灣湖那宗、 荃灣 那宗就不是交通警， 荃灣 那宗不是交通警，荃灣那宗肯定不是交通警， 荃灣那宗開了槍在路德圍那裡開的， 那個槍袋本身它首先要開了先，因為原本是扣住的嘛，那個夾立咗出嚟，嗰支雞係咪有嗰支槍係咪有保險制？係 有保險制。 佢開埋保險制啊嘛。 係啊，開埋保險制。 仲要上埋入咗上堂。 要掹雞 嘛，即係佢一條已經掹咗上。好多人冇，即係因為冇嗰個專業嘅知識啊，佢唔知道呢個動作本身其實係一個系列嘅動作，佢唔係一個單丁嘅動作嚟，即係唔係我立住出，即係等於唔係等於喺西蒙牛嗰啲片，我立住出幾拳，鬥快開槍，其實件事唔係咁樣啊嘛。咁 Alex 熟少少，你講講即係話一個正常嘅情況，呢、這個經過幾多步驟先？ 其實咧，一般警員嘅槍咧，基本上咧，佢由於佢要你每次你掹槍，甚至乎要發射嗰陣咧，你要有一個思考就係、是、你依個你係考慮清楚要發射未？佢、所以咧而家警員大部分軍裝警員咧用公 M10 史密夫，其實佢個雞個磅數係好重。 即係佢用力掹， 係要用力掹先開。 即係佢唔可以下意識我， 係啦，即係唔會話好似你用嗰啲普通 半自動步槍啦。 佢係一扣個雞係好快速就可以射。佢係你如果你要佢想一開始就快速射咧，你一掹出嚟就係、是、拉定向後、個雞，跟住你先至可以好似半自動步槍咁一開，唔係半自動手槍一開就可以發射。 嗱、如果我哋用翻呢個角度去睇翻嗰件事本身。嗰、那個開槍嘅經驗，我純粹用個技術層面嚟睇先。佢呢個動作本身係即係話暗示一樣嘢，佢之前係有諗，佢喺事發之前佢已經諗過會開槍， 冇錯， 有可能會開槍， 冇錯。因為呢個係我之前係我哋都有訪問過一個警務人員啊，咁佢都因為我同佢都幾喜好槍械一樣嘢，咁佢同我分享 研究 嘅。研究係幾部槍械嚟㗎？咁佢同我講嘅題咧，楊偉 Alex， 你都熟㗎。佢話你有冇諗過喺咩情況下個思維佢要咁樣做咧？咁我話係喎。 一言驚醒夢中人，他是一心口被西灣河那個，他是已經想著是快速開槍， 他那招想著開槍的， 是 的。那大家要聽清楚，就是說如果你沒有那個這方面專員，其實你覺得以為你以為很簡單，就是哦他見到人群這樣他就去做這個動作，其實不是的，整件事不是的。他在之前他出監之前他有想過這件事， 即是當日可能 briefing 是想過這件事， 或者整天在一起想， 整天在一起想。我如果由這個角度去推算，就是現在你見到動一動不動在商場就跟著瞄的，還有大家細心看看那個是不是 trigger finger 了。 Alice 解釋什麼叫 trigger finger。 正常來計呢，我們就算是譬如有疑犯或者什麼成，你的手指是不可以隨便把一個球啤窿到，你只能夠在這裡，直至到他真的攻擊你，你才可以放下去，還要是警告的，繼續警告，他是衝過來你才可以，即是他是直接衝過來劈你，你才可以放下去，平時是 不可以放下 去。所以在舊前幾個月在深水埗地站那個光咩就不是很快速， 那個很久了，但是都即是被人質疑過就 是不過再說回有一個他們是做對了，之前我們有一單在旺角又有一個便衣跟住被人追了很多條街， 落單過 就落單警 察，但有單 嘅，佢個手指係從頭到尾都 冇有， 係咪嗰個蒜蓉頭嗰、那個？跟住佢喺度一路跑，隻手傷曬， 係啦，好驚好驚慌，但係佢仍然好驚慌下都冇將隻手指放落。咁呢個我只能夠講都 respect 佢個頭腦係清晰， 唔係呢個係 professional。 是一個 professional， 即是專業的，即是專所謂專業也者，就是你有支槍在手，就不是亂咁射的。 當然啦， 因為由個槍的設計本身就是不是叫你亂咁射的嘛。佢嗰支不是 M 十六， 唔係佢嗰支，我記得嗰支應該是 Glock 十七 ，Glock 嚟噶 ，Glock 嚟 ，Glock 十七咧，其實咧一擺入去咧係好容易偷雞再發射的。 咁同元朗嗰單十四歲嗰單咧，俾槍即係打到大髀嗰單咧，就唔同咧，因為嗰個差人咧就落車就被攻擊嘅，被燃燒彈掟。咁嗰日我因為我喺附近住嘅，我落街係見到嘅，我係親眼見嘅。咁我覺得佢就冇乜問題啊，因為佢 射傷大髀嘅喎。 係。 嗱咁另外即係而家你大家睇到嗰個咧，就係、是、我諗琴日你都見到啦，就係、是、喺無論喺商場入邊，特別係嗰個胡椒球嗰支嗰啲嗰嘢，即係琴日應該係 Moco 啊。 嗯，喺旺角嗰、那個 喺旺角嘛，佢係向上射噶嘛， 係冇錯。 其實佢唔係瞄準喎， 因為胡椒球佢嗰個用法好唔同，佢係打出嚟一粒珠一粒仔咁，粉紅色我見過一次，因為佢有時射出嚟未必爆嘅， 係 咁我見到有一粒我影落去，原來佢一粒好似高爾夫球仔嘅嘢嚟，有冇記錯？ 又要窿又要窿， 有窿窿咁樣，佢打落去咧，佢會爆開，咁咪就佢類似胡椒噴霧咁樣，就係要令到你個人吸到啲物體之後，吸啲氣體之後咧，係突然之間個唔覺得唔舒服，咁都太近咧有機會作嘔啦，會有類似中咗胡椒嘅反應啦，或者係嗰個氣味好刺鼻。所以點解琴日見到好多嘅食客，特別係啲小朋友， 喊曬 喺佢射完之後係喊到或者係呼吸有困難嘅。 喂，仲有個手抱嬰兒， 好 多手抱嬰兒咁喊。 喂，你已經其實而家已經亂曬大龍噶啦。 商場根本唔應該可能咁樣發射 添。因為我最記得我見證佢哋係第一次喺室內射催淚彈，嗰次喺葵涌。 葵芳 嘅 葵芳嗰只葵芳站。 咁我係當時喺佢哋隔離睇住佢入邊開咗一槍，但係佢開咗槍之後咧。另外一個就我聽到後面的姐姑話冇射呢只啊，冇射 CS， 跟住佢隔離就開咗槍。 咩叫 CS？ 催淚彈 。 我但係聽到呢個就唔好乜乜乜嘅，咁就應該佢指揮官知大鑊，因為呢個唔可以 indoor 啊。 係啊，唔可以 indoor 射。 咁我結果入到去，哇！嗰、那個濃煙恐怖到咧，嗰、那個 CS 嗰啲氣體出嚟咧，你塞落。 唔係咁嗱，而家我諗擺喺面前好簡單咧，就係、是、話如果你事先知道，即、就、係、是、我諗喺政府立場就係、是，如果你事即係、就是、個市民如果事先知道，你唔好去。即係佢想你 做人，唔敢去添啦。 唔好去咯，應該去。但係問題，琴晚係母親節啊嘛。 係， 佢對嚟嘅應該冇節日。 你 冇節日 將因為大佬，即係你如果係搞成咁，你即係俾 warning 啊，大佬。因為我覺得咧，琴晚有兩件事，我覺得真係係真係超越底線。即係我唔應該咁樣。其一就係嗰個細路仔，佢撳住個細路仔，即係個細路又有咩威脅啫？嗰個喂。十歲到啫嘛，我又唔知佢做過啲咩啦。佢就算真係記者或者 whatever， 佢就算真係參與嘅行，你都唔應該咁做嘛。第二個，我見個手抱嬰兒， 哦，胡椒球槍個味道令到佢好難受，喺度喊啊！ 唔係會死人㗎， 會㗎會㗎。我因為我親身體驗過，我曾經俾佢射過幾 日槍。有一個可以現場解決到嘅方法就係、是。 用口啊， 捏住个鼻， 用口嚟。 唔系你千祈唔好咁讲，因为大佬。 但系 B B 真系唔识咁， 系 喂，別我而家講緊唔係成年人，即係成年人如果你聞得多，其實你都你 係會會有， 你唔好講話即係用口呼吸，因為嗰個係毒氣嚟嘅。 係我知。 OK， 嗱第二個 point 即係我好強調呢個 point 就係、是、嗰、那個係細路仔，嗰個得可能得一兩即係幾個月嘅咋。係 啊係啊，一歲到啦。 咁你如果你係政府，你係要玩呢啲嘢，或者你個警察係玩呢嘢，喂，真係俾 warning 啲學家長唔好帶佢落去啦。 但係琴日母親節啊嘛。 咁你母親節一係你搞，如果你哋要搞嘅就俾 warning 出嚟，母親節你都唔好出嚟啦。 咁啊搶壓過啫，其實都係有咩咁大問題？而家真係好奇怪。 琴日其實屯門都好， 屯門又係亂曬龍啦， 連查幾鑊。 我係啊，查咗兩三次啊，離曬譜，兩條封鎖點樣拍埋嚟，咁就話我違反限聚令。 唔係，咁我哋片頭咪講限聚令嘅問題咯。咁嗱，那個片頭大家未聽清楚啦，就係而家個最新個係八個嘛。 八個。 嗱，我哋今晚冇超越呢個呢限聚令嘅。 咁而家唔係咁喎，佢同你執一個過嚟湊夠你， 係湊夠數㗎。 仲有琴晚係 好片㗎。 我見到一個係一個都係即係違反限聚令啊嘛。 我都係㗎，我琴日一個啦， 好簡單嘅，佢而家咁樣搞法，個法庭會諗。個意思諗咩？個工作量，個個上去抗辯，唔交2000蚊。嗯會的， 一定 甚至乎 係 會有一個叫做濫發，就係佢唔理的、你見到佢直播都係可以夠膽講話咩？我哋而家覺得就係、 是， 你有咩用法庭講？嗱，呢個已經係一個無罪嘅咩？ 推斷，香港 嘅普通法就係 無罪假定 嘅，係啦，個法官嚟判呢個人有罪定冇罪，佢喺判之前。呢、這個人都是冇罪，如果不是任何新聞都不會叫疑犯， 因為都是叫疑犯，每次出 咗冇嘅。而家你呢個動作咪本身個警察做埋法庭咯。 而家係 因為佢做咗法庭啊嘛，你要交即係佢已經判咗你有罪，你要交錢啊嘛，咁啊佢咪做埋法庭咯。 佢係當嗰只係判官，其實呢個係成個即係佢唔係用無罪推定呢個思維咧，係去到連鄧炳強都係咁嘅，咪有幾個咪犯到俾人捉到嘅，咁但係法庭都未判噶嘛，所以都其實都只可以用疑犯去形容嗰一 陣 涉嫌犯毒嘅犯人，但係鄧炳強都已經係要割借，又話佢哋又 害群之馬， 係啦， 咁都係未判噶，即係咩咧？就係佢本身佢個人個腦就係咁樣，佢就冇無罪推定呢樣嘢，咁所以咧係全部警察都係咁樣嘅。 冇咁你作為市民咧，而家就處於好尷尬嘅局面啦。譬如話你出名嘅。咁你就算抗辯，咁你起碼你即係人人都追住你有冇交過嘛？你普通市民要禮手劈到佢咯，係咪？琴日好多人劈禮手。 係啊，有啲係票控咗之後咧，依頭票控完 佢就佢會上門去俾傳媒。 我知道，但係佢做一個動作 咁多人啊，佢上門佢都有排搞啦。 唔係佢嗰個動作好似發泄咁啊，即係 揸咗。其實兩方面都是發泄的，他是亂咁告你，他又發泄，咁你而家條氣唔順，抌咗佢又 即刻抌咗佢，跟住又繼續企翻喺度咯。 呢個咁嘅關係咧，已經係即係真係可以用兩個字撕裂到你，已經係去到已經係唔係你死就係我亡。 嗯，幾十年都解決唔到噶， 冇可能啊，係冇可能嘅事。對立已經去到， 你仲冇解決到嘅， 即係私底下知道嘅嘢、見到嘅嘢，而家未講出嚟嘅，大家即係心裏心即係心中有數啦。好啦，阿蔡西啊嗱。琴日啲警員啊講粗口嘅情況係點樣咧？ 講粗口不嬲都有嘅，咁琴日佢就唔單止講粗口添啦，佢係用盡一切辦法去羞辱你啲記者，甚至要記者下跪啊！中咗胡椒噴劑都唔俾你洗啊！ 你中咗幾多？ 真係好多。 我中咗唔知幾多，因為如果琴晚啊係洗頭、洗相機，我部相機仲有啱啱新買。 胡椒牌洗头水啊！ 跟住我而家我都仲未得闲翻去抹，因为一抹系好痛苦，你嘅手又揦我。 两三日噶， 唔系其实好简单，你睇翻一样嘢就系咩咧？佢哋一路叫啲人做曱甴，乜嘢都系曱甴。 系， 甚至有啲南部啊，即系可能邓文梅大公，佢都叫曱甴。 嗯， 佢就喷咧，佢喷嗰个真系好似喷杀 虫水咁喷啊嘛！系啊，系啊。 唔係啊！琴日我咪有一段直播，咪入咗後巷嘅，咁入咗後巷係後邊人嚟做直播，我做影相，因為係出邊影緊。咁、我咪就係佢喺度照住你，跟住佢就話：我哋話喂阿 Sir 唔好照，我哋睇唔到嘢。跟住佢話係照你噶啦，曱甴點啊？咁樣講，跟住我阿 Sir 咩曱甴？你可唔可以講多次？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大家知道近排有個即係冰毒案啦。係 啊， 咁有啲市民就梗係。即係串噶啦，講翻呢樣嘢啦。咁啲警察有咩反應啊？ 挑劑啊？ 係啊，唔准講個冰字啊！ 犯 講個冰字都話你咩挑尋人咩罪啊？有我睇睇嘅， 公眾地方 係啊係啊，冇錯，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講個冰字都唔得而家。 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係啊點啊？ 嗯，都拉我唔到噶啦， 拉我唔到啦， 唔係啊， 我哋冇事嘅， 我哋冇事嘅咁咯，即係你個對答你係冇無言啊，簡直係 吹緊漲啊，真係會咁講啊，真係會咁， 唔係唔怕講呢啲係即係 好離譜啊，而家係離譜到， 咁呢個都係事實嚟嘅， 係 啊， 隨便都找到這些片大把的一直播片 就是 但是我看到麻木其實很簡單就是你一開波我留意到早幾即是一開始六七月那時候人們在叫什麼721、啊、什麼黑警什麼 死全家類似這一類這些他們是個樣子會有些什麼 現在他們對 死全家已經是習慣了 沒習慣了即是你以前罵我記得九龍灣有一個被人罵到什麼你咩死全家啊死全家即係個還拖，大家佢唔會嘅。咦，你見佢蒙埋面，你就知鬧咯，繼續鬧咯。 佢已經進入一個機械化嘅狀態，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呢個係情緒發泄。即係話咧，而家佢哋做任何嘢，即係根據李儀嗰個講法啦，做任何嘢係唔需要負責。即係你強姦老粒啊，賣白粉啊，其實冇問題嘅。對佢嚟講。 他都不 care 的形象 現在都沒有形象 不是他要效忠不是效忠 他要服務 他不是效忠香港市民 你見他第一時間改了這個什麼以前他呢、那個、服務社會有一句是什麼、舊那個標語呢、就是那個是有一句 surfing 不知道什麼 會 care 現在他在新上台之後沒有了嘛 沒有了現在是忠忠的 以前是效忠英女王 現在是忠誠勇 的忠誠勇現在忠誠勇 的心是社會的社會是什麼所以你看到他們的服務對象不是市民、而是服務什麼可能是權貴可能是 我 權貴社會又可以 我對這個有一個解釋的但是我們先 break 回來 OK、